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山心，欢迎关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漫游嗨翻天，我在这里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御姐，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漫游嗨翻天节目，我是许可。哇，我又到了一周一度的录播了啊！上周的录播呢，我给大家讲解了一下《魔兽世界》的这个编年史。哎，很多听众给我留言啊，后来反映说非常好，希望我拿这个长书连播这样继续讲下去。但是呢，这期节目你看，咱们的老朋友啊又回来了，我也不录这个无聊的评书了啊，就来咱们来一期对聊的节目啊。今天请到嘉宾的是谁呢？就是咱们的老朋友秋月啊。秋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秋月。我想知道你说的那个留言确定不是你自己的水军吗？ 啊，确定不是。他们还在那个咱们的微博官方账号还给我留言说这个讲 的。那要不你今天接着长书连播？ 太累了，这大家知道我上回录那两期节目可写渴了，我跟你说点。半个多小时我录那个节目啊，总共其实一个小时录播，我那节目大概前前后后光录了四五个小时，然后剪辑就别说了吧，哇塞，要调配各种音乐的这个声音大小，我跟大家说啊，那个节目反正我就是隔周当大惊喜给大家放送录出去吧。 你要学评书来点悬念，哎，且听下回分解。 他那个还不能完全按评书那么念，他是个小说小说，他然后念有点像广播剧那种，还不能有广播剧的代入。 节奏可以慢点，像你现在这机关枪的语速，谁得卡写？ 不行，就我一个人，节奏一慢，突然就冷场了，这个时候一报警就不合适。 嘴巴空气突然安静。 你看今天秋月来了，咱就不聊那么死气沉沉的小说了，是吧？咱聊聊现实生活中的这东西啊。现实生活中，你说大家活在世界上玩什么东西做娱乐呢？有时候大家看个电影，读读书，读书呢，我上期节目也给大家读过了啊，这期就饶过我，咱先别读书了，这期咱们就来说说电影。啊，秋月这次是有准备而来，为什么呢？秋月堪称这个电影评论人啊，平常有事儿没事儿就上这豆瓣是吧？这些高端的网站啊，在一些甚至在一些豆瓣一些网站，其实我小的时候曾经去过一回啊。当我看见有一次我看完的电影，我想去豆瓣上看看那剧情，结果发现豆瓣上的评论好像跟我看的不是一个电影，但是却标题是一个电影。后来我就放弃了这么高端的地方，就是那个里边豆瓣里边聊的啊，聊到我以为是另外一个电影，哎呀，那里边太高端。所以咱们今天的秋月啊，就是经常在这么豆瓣上一个活跃的分子，而且我觉得秋月还有一个公众号可以跟大家宣传一下啊，那大家平常欣赏一下秋月写的这些东西啊。秋月叫什么？你的公众号啊？ 我的这个公众号就叫秋月白语 啊。对，他这个公众号叫秋月白，就是秋月是一个很有文艺气息的这么一个人啊。今天咱们请他到直播间，说到底说电影说什么呢？就是说说咱们的这个变形金刚啊。 怎么刚刚介绍了我半天，我以为要我主场，然后我说我想看电影，结果来了一个男士更爱一点 Transformer。 哎，不是，这不是你之前上节目跟我沟通你最爱的电影吗？怎么变成男士 了？反正我也不讨厌。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么一个电影啊。哎，秋月，你最近看电影看得频繁吗？ 挺频繁，我就爱看 Transformer。 是不是要这么说？你们的嘉宾就是上场前跟那个这个是例行公事的对话， 假了，你这个 好像不是，好像不是交流，而是洗脑，什么先洗脑。我们今天要聊 Transformer， 所以你要爱看的是 Transformer， 然后你 不是，你这洗脑了，洗脑了，不是你自己自主从心里。 我今天来之后，你们 说 节目再没有听了，全是假的，全都 是 泡沫。 你这个啊，我跟你说啊，今天秋月来这儿不知道为什么不太正常，反正他之前跟我沟通的，大家是说是变形金刚。 好好好， 变形金刚我们也知道，最近出了第五部啊。 嗯， 这个作为我呢，可能这个看完第五部之后，就是 你觉得怎么样了？ 其实作为我一个业余影评人的感觉啊，我觉得我做的特效各方面还是可以的，就是擎天柱出场的时间呢稍微少了一点， 没错， 而且后来这个叛变那种天空之城啊打仗的时候确实让人耳目一新，但是整体内容和故事构架感觉好像已经到变形金刚五已经没什么可写的了，好像已经写 的确是因为它这个、啊、就是变形嘛，你想我们看第一部的时候就会觉得好酷炫、 嗯、 然后到后一部其实单纯的变形已经哎对已经满足不了我们了、 嗯、 上来就是哎这大块头之间的这个博弈、 嗯、 然后他就要加入一些剧情，可是剧情写到没写出来就写到那个欧洲那个十字东征之类的这种历史、 嗯、 想要增添那种文化和情节的厚重感，反而让人觉得好像有一点脱离了那种， 他关键强行想带上这个十字军东征， 对， 强行带上圆桌骑士和亚瑟， 没错，其实我觉得像 Transformer 这种给咱们的感觉好像是科技感增强，感觉外星人要比咱们更发达一些，不知道为什么会要和远古的时候神关系，我觉得他更希望他和未来，你明白，就是带一点科幻素材，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好，你说到变形金刚哈，现在已经出到第五部了， 最后的骑士。 对，咱们有水友留言跟我说他第一部都没看过，这没关系啊，其实变形金刚目前给大家简单， 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前几部。 对，普及一下知识啊，变形金刚呢泛指这个日本玩具公司 Takara 啊公司，国内呢就称之为特加利公司，简称为 T 社吧，它就是由日本的这个 T 社玩具公司和美国的孩之宝不用说了，很著名的这个公司啊，玩具公司，他们俩呢自1984年就开始合作，就是系列的玩具啊，而在玩具的背景故事中呢则是只生活在这个赛博坦星的机械生命体的总称，就是说他们在1984年就已经开始研发这种玩具了啊，能变形的机器人。那这个创意是哪来的呢？这个创意呢就是由日本的玩具公司这个 T 社首先提出并且使用在实际的玩具中生产的。那他们呢在1983年就推出了两种可变形的机器人系列玩具，一个就是微星小超人，还有一个就是戴亚克隆。那这两种机器人呢就是变形金刚的前身，但是与其后来的变形金刚呢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虽然都能够变形，但是在设定上仍然是由人操纵的机甲啊，这块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所以当时这两种玩具呢在日本反响一般，而在美国的市场获得了空前的好评。当时美国的这个孩之宝公司呢决定深挖变形机器人玩具领域，我们现在熟知的变形金刚系列则是美国的玩具厂商孩之宝在1984年就开创的。 嗯， 嗯， 那接下来呢再让那个秋月给大家介绍介绍。 嗯，然后呢这1984年孩之宝公司呢与 T 社就达成了协议，使用他们专利和形象呢来研发美版的这个变形玩具。为了配合玩具的销售呢，孩之宝还与美国漫画巨头Marvel 公司合作开发与全新机器人系列相关的漫画产品。嗯，然后呢这些玩具形象在漫画中采用的名字就是我们后来家喻户晓的变形金刚了。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就是这个 Marvel 公司制作的漫画中，变形机器人们第一次被赋予了生命。为了通过多种渠道推广的这些玩具呢，孩之宝公司为这些机器人们制造了一部长度为3集的商业动画片，并付费给电视台作为商业广告在电视上播出，而 Marvel 的系列漫画也在同时发售。在故事设定中呢，机器人被分为正义的机器人和邪恶的霸天虎，就是我们知道的擎天柱和霸天虎嘛。早期的划分标准就是能变形成为汽车还是飞机。 嗯， 这变形成飞机的应该是坏的那一部。 嗯，就是能飞的是坏的，能在陆地上脚踏实地的都是好人。 我们在第一部里面也看到了嘛，嗯、最后那个飞出天际的那个。 啊，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变形金刚的概念呢，从此就形成了。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基于动画以及其他衍生作品设定的变形金刚玩具层出不穷。除了最基本的经典角色，孩之宝和特加利共设计推出了头领战士、隐者战士等九大系列的变形金刚玩具，在全世界范围的销售额轻松突破了30亿美元。 哇，30亿美元、啊、大家再乘个6，我的天呀，这不少挣啊。所以说你看，早在1980几年、嗯、就是他们起初想，他们最早研究这个变形金刚的 就是他们推出这个动画包括电影的目的就是在于推出他们的玩具，其实最早 对 他没有想到这样 是一个捆绑的这种商业文化链条， 对对对，就是想，对，就是想卖出他们的这个玩具啊。其实大家你说看到这儿大家可能明白，哦，原来变形金刚这个在一之前是为了这样。其实说到这变形金刚一，秋月你有什么感触，就是看完一之后就第一部变形金刚。 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我碰家里的电脑感觉它就瞬间变形了那种感觉， 当时是不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电影？ 对，其实我看变形金刚一的时候并不是特别早，我就是就最近就前几年才刚看了这个变形金刚一。我看的时候就因为小时候也不是小时候，就是中学的时候老听人说变形金刚变形金刚，但我其实并没有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它只是变变变。然后当我真的看电影里面那种酷炫的哈哈哈哈哈哈，然后几下子 这配音效好棒，这个 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就变成了那个一个大块头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挺震撼的。 就是从来咱也没有往这方面想过，关键 对，而且他哎几下就能变成一车，而且特别逗的是，他还有一些幽默和风趣在里面。当那个主人公嫌他那个最开始那个第一部车破的时候，然后他立马掉头去复制了一个，就是我们后来看到大黄蜂的这个形象， 也就是当时雪佛兰 雪佛兰的那块概念车。哇，我当时觉得天哪，我觉得什么的宠物啊，什么这个坐骑啊，简直弱爆了，就要有一个这样的宠物玩具车，简直要酷炸了。而且他平时就匍匐在他那个小车库，然后一有危险的时候就三两步就突然变成了一个大的怪兽，我觉得还是挺酷的。 你就觉得当时觉得特别帅是吧，这个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觉得Transformer 这个的设定在于他那个主人公，其实我比较喜欢第一部的那个主人公，就是他很好玩，属于是那种搞怪型的，并不是说个人英雄主义色彩那么浓重，就跟我们看漫威啊和 DC 这种有一个区别。就是他更偏向于就是智慧型的那种，因为他的老古人发现了那个坠落的那个魔方的那个位置嘛， 是 所以他莫名其妙因为种种原因和这个 Transformer 解下了不解 之缘， 对，让我们就会觉得， 而且他那个剧情其实挺好的，一设这种让你觉得不那么牵强是吧， 而且他这个其中的这些幽默感，比如说那个大黄蜂他不会说，还没有声音，他只能用那个音乐来表达， 对对对， 通过那个收音机，这种巧妙的设计让我们觉得就是这种大片元素，所谓的大片元素中里面有这种平民化的幽默风趣和这种很就是身边化，让我觉得这些事儿就真的好像会发生一样，真的好像我身边就会发生，没有那么就是离我们很遥远的感觉。 是是是，你看啊，说到变形金刚一，其实变形金刚一的评分是很高的，因为当时一就是给咱们推出了这种能变身的概念， 大概达到8点多吧。 对，第一是给咱们推出了这种概念啊，它能变身。第二就是它整个剧情设计的，嗨，但是咱也客观的来说啊，永远都是第一部好写，越往后续写越难。 对， 它第一部因为没有任何故事前景，它就可以随便写呗，写一个男孩啊，因为这些，而且还与他的生活息息相关，然后最后保护他，然后怎么样？其实《变形金刚二》也还不错，但是越往后写就可能真是没什么故事可写了。 也可能就是太平民化了，这个主人公的角色设定。 对对对，说到《变形金刚一》啊，其实它的这个无论是它电影制作很精良，还是它各种情节设计都很巧妙，这个呢咱们在广播里也欣赏不了，但是咱们可以欣赏欣赏《变形金刚一》中的这个音乐。当时在这个音乐也是获得格莱美很多届的提名，因为你知道格莱美和这个奥斯卡基本是捆绑嘛，就是基本商业片的音乐都在里边，能有个影视原创。乐呀，哎，我们就来听听当时获得了很高评价的这个《变形金刚一》的主题音乐， 一起来听一下。 这个变形金刚一的音乐确实是挺好听啊，确实你觉得吗？ 因为就是很多影视原声为什么遭到大家的喜欢，因为它和情节是离不开的， 没错。 然后同时呢，这个情节喜欢也离不开电影音乐的渲染，他们两个相辅相成。然后当我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就会想到擎天柱和这个麦加登嘛，第一部的时候，在这个大战的时候，最后他们胜利的那一刻， 就是特别史诗，是吧？ 对，包括擎天柱最后站在那个悬崖中说他们决定留下来，然后和人类共生的那一瞬间，会让我觉得，在震撼之余，会有一些温暖。 是是是，那你看啊，咱们看了说了半天变形金刚一，那其实这个变二和变三呢，你看了吗？ 变二变三我正在看。 正在看是吧？ 对， 就直接跳到变五了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变形金刚系列最烂的，就是说最不好的应该是三和四。就是说可能欠佳吧这个。对对对，它的三和四呢可能是当时入了一个瓶颈，就是因为前两部太成功了，然后第三部大家就总想给它一个新的感觉。但是其实呢就是就跟你说的，其实无论它再怎么变，它是 transform 是吧，它无法再把这个你说机器人变形这个根本模式给改了。 对， 所以它只能 就酷炫的模式已经固定，只能从情节或者故事上来引入，但是故事题材又是有限的，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不会为所有 人接受。你比如说像那钢铁侠，它其实也是只能变身，但钢铁侠巧就巧在哪儿呢，它第一部啊那个落后的电池，第二部它电池出问题了，第三部干脆换掉电池， 它一直在升级。 对，它一直在升级。变形金刚要如果升级呢，第一步由车变，第二步可以变成任何东西，可以变成楼什么，第三步可能可以隐形了， 它第一步就已经都什么都能变了。 对，它到后来可以隐形什么这那，或者出现天敌啊，大家互相打，或者在别的星球这，就是它除非是这样的话。但是其实这块编剧方面其实也有考虑，但是也有担忧，他们就怕如果变化太大，大家会不会不适应。就是说，但是我觉得这个变形金刚其实还是归于它之前很早就建立了，1980几年就建立了这么一概念，所以它有一种跳不出去的模式。你看变形金刚的动画其实就分为这个美版和日版，简单的说呢就是玩具版权最早是在这个 T 社，也就是日本公司这手里，孩之宝呢后来进行了购买，然后就制作了美版的动画。而动画版权呢刚好相反，是 T 社看到这个变形金刚的动画大有前途之后呢，从孩之宝手中购买了版权，然后所以从此开始基础创作了日版动画。其实有一个跟变形金刚这动画很像，你记得之前有一个环太平洋这么一个东西、就是人操控机甲那个。你记得变形金刚在1984年最早他们设计的时候是人操控机甲吗？而 Marvel 就是我们说的漫威公司、最早接手之后给他们机甲自己赋予了生命、所以这个就出现了这个出现了差别了。而变形金刚的这个动画呢，在1984年到1991年的前四季，也就是共98集吧，官方称之为这个 GI 的这个动画呢，其实就是美版的这么一个动画了。而且这个1986年的大电影，还有超能勇士、猛兽侠，2010年的这个领袖之政等这个美版的独立动画。另外其实咱们这是美版的动画，然后日版的动画也是有啊。秋月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日版的。 对，这个日版和美版区别还是挺大的。首先呢，从这个画面上说，美版呢明显比日版要粗糙一些，日版的角色动作更细腻，背景内容也丰富，颜色艳丽，机械的设定上呢细节也就是更丰富一点，变形的画面更有冲击力。而在剧情上呢，美版的风格就是这更风趣幽默，刚刚我们也说过了，美版的剧情基本上每集都要大换血，所有的这个故事冲突解决方法也都是全新的，特别耐看。那相比于日本的这个剧情呢，可能就弱一些，甚至有些拖泥带水。比如日本的版本呢，在变形前要摆半天的 pose 啊，而美版呢都是一边跑着，我们也看到三步哭哭哭三下就变好了。 对， 而且日版呢每集都是坏人作恶，好人阻止，然后就一顿乱斗。前半集呢好人必然是遭到厄运，在最后关头才爆发出取胜，就是黑白比较分明。而美版的角色设定呢更人性化，这也是美国电影的一个特点啊。比如美版的博派的变形金刚们都称擎天柱为大哥，然后博派的所有金刚身份等级都是平等的，所以就更人性化。而在日版的动画呢，博派的变形金刚都叫擎天柱为司令，这也挺具有日本的这个特点。和狂派相同呢，角色之间有明显上的这个上下级的关系。 同时呢，美版机器人个性鲜明，而日版过于强调人物的高大全，就是比较单一刻板。这美版的就是这个更加的就是各具特色。比如呢，在美版中，博派领袖皆是以魅力服人，并不一定非要具有高大的形象。比如补天士和他之前的前身热破，甚至这个威震天变形完毕以后，也只不过是一把枪，还需要别人端着。可是日本的首领形象呢，就必须要全部都是高大上的这种形象，比如萨克巨人高大威猛，头部领事拥有其多无比的这个超能力，其他金刚也都是战神级别的，就是老大一定要特别厉害。这是一个区别。 嗯， 另外呢，在情节安排上呢，美版里就没有盲目的追捧领导，每一个金刚都有自己的性格，戏份呢也很铺得开。就好比就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枝杈。那博派红色的小吉普，还有狂派的录音带机器人，小但是小却不会让人忘记，就很有，就每个人都不一样，很特殊。这也是日本电影美国电影里面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点。 是 日版呢，更多的是萨克巨人和头领战士俩人在那里单挑，你知道吗？就是两个头领，整个屏幕呢都被他们分为两半，就好像是好汉赴死对决造势一样。美版的这个博派战胜则基本是靠团结和智慧。就是美国电影里面嘛，一般会有一个英雄这个领袖， 就是英雄情节那个 对，但有一个英雄领袖，但是他跟大家都是平等的，大家是自愿的，就因为他的个人魅力臣服于他，然后和他一起战斗。哎，我们跟你在一起，还记得擎天柱说那个他们那个团队的时候，说哎，我们要支持他，我们去救他或者什么之类的。 对， 就是这样的。 其实你看变形金刚也拍了有十年了，就是变形金刚从第一部到现在，就光指电影来讲， 对， 就已经拍了有十年了，其实也给咱们留下了不少的印象。就从你各个方面，你觉得在一个整个好莱坞的这么一个大片之中，你觉得这个变形金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或者说你觉得他在整个好莱坞商业大片中他有什么优缺点吗？或者你觉得跟别的好大片对比的话， 首先他的一个这个卖点吧，或者是精彩的地方，肯定就是他的这个不一样，就是它的这个变形。你看一般美国大片的这个电影呢，一般就是要不是渲染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要么就是纯打斗这种场面， 纯大片纯特效， 纯打斗场面。然后这个变形金刚呢，首先在视觉上对我们说是一个冲击，它有点不一样，而且是结合身边的这种就可以变形，这个变化是一个精彩。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它是一个外来种族，这就有稍微有一点点科幻的这个色彩了。有一个外来种族，自然大家都是对外太空和宇宙是充满好奇的，然后我们就会想了解它这个种族。然后更特别的就是我想说第三点，就是他的这个一点哲学的思考在里面吧。他通过一个外来种族来思考人类的这个进化呀，包括他的优缺呀。我记得第一部的时候，擎天柱就说了一句话，说人类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种族，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这个生存毁灭，这是他们的权利，然后不应该由我们来操控。当时麦加登就是觉得人类根本不配得到我们的保护。这个其实就是通过一个外来种族的来说我们人类的这个战斗啊、杀戮啊等等这些观点，来探讨他的一个这个思索。 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一个电影啊，也是很有意义，叫《第九区》。第九区那个电影就是讲一个， 也是一个外来入侵的。 对对对，就是讲一个那个第九区，可能大家很多人都看 过。大虾。 对，就是大虾，就是讲一个那个他们公司一职员啊，当时外星人迫降在地球了。公司职员去收集的时候呢，不小心被泼上那黑水，然后最后演变成外星人。 对。 然后又被人做实验什么，这么一个电影。 对，他们俩有一点相似，就是说以外来种族的这个入侵，然后他们和人类的这个关系的处理，来反观一些人类存在的问题。 没错。然后你像第九区拍的，当时也是反正哎呀，上了豆瓣和没上豆瓣你就感觉是两部电影。就是当时也是感觉分差也是挺大 的。就是豆瓣上有一些影评呢，它是结合电影分析，有一些呢是再加入一些自己个人的理解主观色彩的东西添注进去， 对对对， 就会把它有时候丰富化了，有时候复杂化了。 是，就是我要引出第九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就是其实第九区就跟变形金刚一样，它也讲述了一个就是先是由外来物种来，然后最后人是怎么一个应对的一个方法。其实变形金刚也是这样，它包括军队怎么应对啊，是吧，各方面啊怎么想，你包括你没看三和四，三和四里边还有就是另外又来了一支外星军队，然后他们呢是想让地球人帮着他们把这个汽车人给全打败。然后后来呢反正就是这个爱恨情仇吧，刚开始没认识到，后来又认识到了什么，这种就是 你知道就这种。但就作为我个人来讲呢，我觉得整个变形金刚在好莱坞大片中呢，你看好莱坞大片无非分三类，一类就是真人版，就是比如说杰森斯坦森为首的这种，就是没有特殊能力，就是特能打， 激情， 对，特能打就特厉害，就真人为代表的这么一种， 对 啊，英雄类。还有一种就是变形金刚这种科幻类，你无论是这个漫威是吧，里边美国队长怎么这无敌，就是吧，还是怎么样，这变形金刚其实都是以这个科幻为主角这么一类是吧。那好莱坞还有第三类了，那这第三类有点像清流了，有点像心灵捕手啊，这什么作家的灵感，就这种 探讨人性， 探讨人性，拍这种特别好的这种纪实片的这种感觉啊，有点像比如说为奴十年啊，什么那种追风筝的人，拆弹部队啊，这种啊，就是他们以一种人性的角度去讲。就是好莱坞影片呢分为这三类。那你想变形金刚呢，你这么想的话，变形金刚其实有它自己的一种分类，那就是玄幻作为主角。我觉得它在整个好莱坞的这个商业片里，无论是运营的模式还是角色的一个研发，都是比较成功的。因为它作为一个真正超级英雄，而不再是人去变成超级英雄。你比如说像钢铁侠、美国队长，他是人变成超级英雄，而是这个超级英雄本身就是个超级英雄。他是从这么一个角度去拍，而且拍到了跟人的一个融合，所以其实当时还是挺有意义的这个片儿。对。然后这个片儿呢，当然我们刚才就听了一首歌曲，当然它从一到五呢也是有很多获得格莱美的这个奖的曲啊，包括是咱们最新的五，因为咱们就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放一个变形金刚五的一个最新的歌曲，让大家来听一听啊。 好，一起欣赏一下。 The force of nature, bring on the storm that rains, and if you get lost in the shadows, there's a fire inside you to be the light that guides you. 那咱们今天上半场呢，你看给大家听了两首歌是吧，秋月？啊，变形金刚给大家听了两首歌， 在这音乐中回味当时这个打斗的场景啊，或者 是 这个景象。 反正甭管怎么说，变形金刚五呢，作为一个版本的第五部，或者说其实它的排片也挺逗的，最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片，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买了便宜的票，还是可以去看一下的啊。 对，而且暑期就要来了嘛，暑期档一般是国语片的战场。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大家可以先去看一眼啊，这个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982专车。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夜景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98.2，来看看我是谁。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在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漫游嗨翻天节目，我是许可， 我是秋月，欢迎大家的收听。 对，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呢就是秋月。哎，大家收听这个节目你看咱们上半时段给大家聊了这个变形金刚是吧秋月？ 嗯 啊，那下半时段呢咱们继续给大家聊了刚才说的神奇女侠。 嗯， 那其实我觉得大家在此之前呢不妨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博啊，漫游嗨翻天，大家搜索到这个呢就可以找到我呀、啊、和小美的这个个人微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呢秋月呢很文艺女青年，她最近写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她的公众号叫什么来着，秋月白羽是吧对 对， 秋 月 白羽 今天要改名字了，不过大家要 关注的话我还改回来吧。 对对对，她之前在上面有很多文章啊，其实秋月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么一个文艺的人。那秋月你这么一个文艺的人为什么会喜欢神奇女侠这么一个暴力的电影呢？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英雄梦吧。 嗯， 我觉得神奇女侠还是一个比较女性主义的片子，骗子比如说他一开始在这个天堂岛里面所有的人都是女性，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我觉得挺理想的一个社会。 对，你知道吗，神奇女侠上映之后98%以上的女性观众都觉得这个啊，就面对中国的啊有一个调查、嗯、就是觉得这部影片非常的好，你知道吗，就是特别过瘾。 对， 打斗的那个场面，哎呀就是女生打斗那特别过瘾，而且觉得这个她的女主叫什么盖什么朵来着，这个叫 盖尔加朵。 哎，盖尔加朵 身材简直 他们的女神。对， 太棒了，我看好多人的微信头像就瞬间换成了盖尔加朵。 对，很多人觉得特别帅这个盖尔加朵。那你本身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该怎么诠释呢就是首先呢他盖尔加朵身上有几个特点我想说一下、嗯、第一就是他很纯真，对吧，因为他生活在一个完全封闭的和外界没有污染的然后呢其次呢他很有勇气，然后他又很热情，然后这些那个特点呢造成了他的这整个人物的性格。他当时刚从天堂岛被那个男主带出来的时候、嗯嗯、他就是一心要找到那个恶魔说要杀了他，可是一开始男主还表示不理解，就是觉得没有存在恶魔，这只是人类的战争，然后尝试跟他解释啊，都整整他说不，我就是要杀这个恶魔，他看不惯人类的这些杀戮啊和战争啊、嗯、到最后之后盖尔加朵这不是盖尔加朵，应该是戴安娜里面的这个角色， 嗯， 杀戮到恶魔之后所有的战争都结束的时候，他的那一刻的这个形象整个被烘托出来了，对，整个都被烘托出来， 对， 达到一个高潮。 好，其实你看啊，我再给大家稍微介绍介绍这神奇女侠。神奇女侠呢是 DC 公司全版权下的这么一个超级英雄，最早呢也是怎么说呢，就是现在 DC 啊觉得电影市场很赚钱，所以 DC 也开始拍，最早是拍的蝙蝠侠中呢他就蝙蝠侠作为一个系列他挺喜欢漫威的那种就是复仇者联盟的， 对， 所以他也想整个联盟叫什么呢，他就想叫正义联盟，之前也是有漫画提到，所以他就开始拍他的正义英雄啊他为了赶紧出的这个正义联盟就得把神奇女侠赶紧提上日程，所以神奇女侠在蝙蝠侠大战超人中就其实有所体现。所以神奇女侠呢是一个当时 DC 在设计的时候就设计的就是本身是一个很正义的这么一个女性，而且很厉害，而且她手上她不是有那个头盔吗， 对， 戴着那个东西的时候就很厉害，就是本身是一个， 还有她胳膊上的那个， 对，是一个元老的古老的种族叫什么亚马逊，反正那会儿那个组电影里反正介绍、嗯、啊，最终就出来这么一神奇女侠作为正义联盟，最后她影片结尾不也是这样吗，在城市中留着打击这个犯罪和邪恶，其实有点像跟那个蝙蝠侠差不多，他们最终会组成一个正义联盟。这部正义联盟电影给大家也可以剧透一下，应该在2018或2019年就会上， 对， 所以 DC 其实铺的也是挺快的。然后他呢其实很喜欢漫威的这种复仇者联盟的这种，所以你看你不觉得他跟美国队长其实有点像吗，这个神奇女侠， 嗯，他 对，你比如说蝙蝠侠跟钢铁侠其实比较像， 对， 他们都是靠装备。 神奇女侠是 DC 乃至美漫史上辈分最长的一个人物之一，她、嗯、和超人、蝙蝠侠是 DC 漫画的三巨头， 对， 更是正义联盟的这个七元老之一。 对，正义联盟嘛，你想， 对， 很老的这么一个， 嗯，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神奇女侠这部电影呢，好评如潮。是吧，当时而且电影 好像也有一些否定的， 对，但是电影院上映完之后普遍评分好像比咱们上面时段聊的变五哈分儿高， 对 比那个变形金刚五分儿高、 嗯、 但是这也可以理解， 好像高一点点， 因为对，因为神奇女侠作为第一部嘛，他之前没有，你说是吧，他也好写这些东西，其实有些部分也挺雷的，在二战中是吧，跟德军， 我也觉得是在塑造这个形象，有些为了塑造女神而塑造女神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说神奇女侠这部电影呢其实在整体好莱坞中那不用说了，超级英雄的电影对吧，尤其 DC 这个旗下的， 嗯， 他想打造正义联盟这么一个，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就是咱们讲的第一类电影嘛，就是真人变成超级英雄这一类， 对， 他无论是有装备还是突然获得超能力啊， 啊，就跟超人一个道理，他就获得了这样超能力。其实对于这么个电影呢，好莱坞是早有商业模式，就是讲的起源啊，讲的在这个变形之后怎么意识到自己，然后最后怎么做，其实大家都是这么一个模式。我不知道秋月在看神奇女侠的时候，都除了注意到她这个很威猛，女性很高猛的这个很以女性主题为主的这么一部电影之外，你还觉得怎么样？ 首先我是觉得它这个主题其实就我就先说缺点了吧，优点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缺点我觉得它的这个主题其实有一些让人琢磨不透。你说它是说让就是像那个变形金刚那样把这个人类的这个主动权归还给人类呢，还是最后由神来支配一切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神奇女侠她是宙斯的女儿嘛，最后是宙斯给了她生命，其实她就是宙斯的女儿。然后呢，她先说她这个装备，首先她头上戴的这个星光飞冕，就是那个头上戴的 那头 饰、 啊就是、头箍啊， 是对，是她的经典配饰。这个皇冠头环呢是亚马逊皇室的象征，它也是神奇女侠的武器之一，可以作为回力镖使用。电影中呢，它是亚马逊族最强战士的象征，其实它带有一点神性的思考，就是它取材有点像那个，包括它那个恶魔呀，对宙斯有点像，有点取材于古希腊那种神话。然后最后呢，他的意思是打败恶魔，然后即使人类有杀戮，然后也是交换给人类。可是这人类这场战争又是由恶魔引起的，就是这个主题，我觉得有点模糊，有点我觉得弄不明白。 他可能也是没有太长时间去想了这个，就顿时砸这么一个。其实神奇女侠呢，你想这部电影出来之后呢，那肯定也是大制作是吧，口碑很不错，而且它很多特效做的也是不错。尤其是这个电影其实留了一个悬念，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它有点像神奇派的漂流，就是他之前啊一直说有那么一个就是恶魔嘛，咱们大家都知道那么一个就是说可能反派的首领是吧，然后大家都这么说，但确实没看见，因为已经在那个二战的时候已经是现代社会了，大家都以为他是就是说他存在于他幻想中，他不接地气。但是没想到这部电影到最后给大家揭开了悬念，果然有这么一个人啊。 对， 就是果然那个人 是 那个化身。 就 是 我看前半部分的时候，我一直以为那个恶魔是希特勒，会杀到顶上 啊。对，就是以为是他一个，对，就是以为是一个现实人物的一个，就是他所认为的化身吧。 对，就是、 没想到真有那么一神话人物。 所以最后呢，整个影片又神话了。就让我特别不理解。然后最后那个恶魔的主题， 因为你知道吗？ 就是、说 历史是不能如实这么的拍成英雄电影的。对， 应该他不会， 因为他有真实的权力嘛，他不可能说靠一个英雄 拯救。然后最后那个恶魔出来诠释的意思就是说，人心本是恶的，然后只不过是我在他们旁边催化，他就变成一个灵魂嘛，然后在人们周围。 就是他的意思说是这样， 对， 但是神奇女侠就觉得不是， 是 他人心本是善的。 对，那个神奇女侠意思是把你恶魔斩除了，一切就会没有了。但是最后好像意思也发现了，好像并不是这样。 不，神奇女侠就是到最后觉得是什么呀？觉得是她在旁边鼓动嘛。她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不鼓动，人类也会战争。但是神奇女侠就说不是，神奇女侠把她打败，打败之后就发现呢，虽然人类有时候也会发生口角战争啊，但是毕竟没有恶魔的指引还是会好。这也是正义联盟之后所涉及的一个剧情。其实你说到这儿， 还是人性本善的一个。 对对对。哎，说到这儿啊，咱们就来，不妨来听一首这个神奇女侠的当时的音乐，我觉得是挺好听的啊，也是获得格莱美多项提名以及没有获奖，因为为什么呢？目前格莱美还没开奖呢啊，这部电影刚播，应该会在今年的11月左右啊，格莱美才会开奖。我们先来听一下神奇女侠的这个音乐。 did this doesn't make it any easier to live with. And what's the point of knowing it if you can't change it? You can't change it. Just cause I predicted this doesn't make it any easier to live with. And what's the point of knowing it if you can't change it? You can't change it. So if you want us to love, and it gets to me. 好，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我是许可。 大家好，我是秋月。 嗯，我们刚才其实听了一下这神奇女侠的音乐啊，秋月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有一种特别史诗的感觉？ 挺燃的，其实。 对，挺燃的。他这个神奇女侠设计的就是一超级英雄。其实你说咱们说了这么多国外的电影哈、和大片，虽然咱国内呢大片可能比较少一点，但是咱国内就是走另外一种文艺小清新，尤其像你这么文艺的人是吧？有没有什么这个？ 怎么今天把我塑造这么文艺呢？其实我是王者荣耀里玩程咬金的人。 你非说出这个，那你有没有什么一个文艺的电影呢？平常、 其实你刚才说国外有这种英雄题材的或者英雄主义，其实国内也有，但只不过它是另外一种，因为在国外那叫做这种美国电影嘛，叫做什么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啊，或者是打打杀杀啊、对，是战场。但是国内有一个说法叫江湖，所以呢，像这种武林片啊，或者是这种这个江湖题材的， 对， 是中国所特有的。比如说我这个前一阵刚又回味了一下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据说这部电影当时在国内上映的时候呢，收效寥寥，就是国内人并不太接受这种小清新的这种江湖，因为国内人比较喜欢就是那种打打杀杀，像《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的这种，就是什么武功秘籍这种玄学。但是呢，李安导演呢，他用一种不同的角度，他讲述了这个于慕白和吕秀莲的这个爱情的这个角度，来阐述了一种爱这个江湖观。所以呢，这个电影呢，在国外特别的受欢迎。也就是说国外人很接受他这种阐述中国江湖的这个叙事的手法。然后呢在里面呢其实也有英雄啊，像玉娇龙就是一个天资非常聪颖的，她是一个富家小姐，然后平时呢表现得非常的文弱，然后呢但是当她拿到了偷到了这个李慕白，我刚说什么于慕白，李慕白的这把剑的时候，她就是变成了一个啊，这她这平时也苦学武功嘛，跟那个闭眼狐狸苦学武功，变得非常的厉害。其实他所处的这个江湖呢，是爱恨情仇都存在的，也就像是好莱坞电影里面也会用小人物的这个真情啊感情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神奇女侠，她在天堂岛待了很久，没有见过男人，她后来和男主产生了一些很细微的这个感情，包括最后男主为人类而牺牲的这个精神也打动了她，让她相信人类是会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也打动了他，也有一些小人物的情感在里面。 所以说当时这电影很经典，相当经典。 所以《卧虎藏龙》也是通过一个人物之间细腻的情感去阐述整个江湖的所谓江湖恩怨。其实他用了一个非常轻描淡写，就是像中国古典画那种留白的这种手法一样，去诠释一个李安眼中的江湖，或者是告诉外国人眼中的江湖，用他们接受的方式。 没错。 对，所以他所用的是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通过人类的一个共同语言，就是情感。Emotion 就是让大家明白，就是江湖也并不是说爱恨那么 分明 啊，对，它是也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在里面，就这种东西可能会被国外人更接受一点。 是，其实《卧虎藏龙》作为很经典的一个电影了，无论是当时的各大演员，那到现在绝对成了大咖了啊，在当时可能还一般般吧。 然后而且《卧虎藏龙》主要是李安导演的一个成名之作，他的神作不仅在于他镜头的运用，还有一个拍法啊，各种镜头的剪切拼凑在一起，其实剧情倒是次要的，主要他一个拍摄的手法， 对， 作为当时很厉害的这么一个。 而且我觉得李安导演他特别会就是通过一个事来引起人们的那种情感的共鸣，就像少年派一样，每个人看少年派可能都有自己故事的侵入，但是那只老虎可能是你心中的恐惧，可能是你心中的畏惧，可能是你心中某种信仰，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定义，但是它就是一个那个像一个模板一样在那里的感觉，给人倾注不同的定义，这是它高明的地方。 那你说这么经典的一个电影，它的主题音乐是什么呢？是李玟唱的《月光爱人》。 我们也欣赏一下， 其实也是很不错的，我们就来听一下李玟的这个《月光爱人》啊，作为很经典这个《卧虎藏龙》电影的主题曲。欢迎回来啊！那这个《月光爱人》当时也是很知名，就是作为这个，你想《卧虎藏龙》，因为他李玟在里边的唱腔啊， 确实让你觉得，哎，反正跟这电影很结合。我觉得大家无论是看过我没看过，都可以再去重温一下《卧虎藏龙》。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诠释挺成功的是章子怡诠释的玉娇龙这个角色，就是反正对网上对于章子怡的评论啊是褒贬不一、 嗯， 但是我其实觉得章子怡这个演员在塑造人物角色上还是有她的独到之处的。 是， 而且她有倾向性，就比如说在《一代宗师》里，王家卫的《一代宗师》里，她塑造了宫二这个形象，也是一个特别坚韧，然后为父报仇。终身不嫁，然后他心里很对于叶问有一种那种倾慕之情嘛，但是他也是非常的坚韧自己守住心中的那个底线， 嗯， 就是他塑造这些角色都是非常的，我觉得还是比较成功的，而且他骨子里有那种坚韧的劲儿，我觉得还是挺成功的。 是，然后呢，其实你说当时李安是通过一个拍摄手法来诠释了这个电影的好、 嗯、 其实照咱们现在很多电影呢都是通过这个歌曲去反面印证了这个电影的好、 嗯、 你比如说可能一部电影拍完之后大家不知道这是什么电影，但是一听歌就记住了。 对， 你比如说当时这个神偷奶爸神偷奶爸的那个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你走那个大熊带的噔噔噔噔。 我觉得神偷奶爸音乐是一方面，他的那个形象就让人已经深入人心， 但是很契合，所以后来就变成了一个音乐辅托这个电影的这么一情节。 有很多电影就是音乐，比如说《天使爱美丽》，法国的这部特别经典电影，就很多剧情大家有的人接受，有的人不喜欢，就觉得太文艺了。但是那音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成为了一个这个经典的音乐，包括《碟中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个音乐非常经典，一想起来就是。 你比如007， 对，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真的是这样吗？ 不是，007呢？突然一下，007跟碟中谍有点像，你知道？ 对， 噔噔噔噔， 不重要 啊，是吗？ 大家可以搜一下听，就是这些经典电影的背后这些音乐的塑造，我觉得你们下次可以讲一个专题。 对对对，其实之前有大概讲过这个魔兽世界的音乐啊、 嗯、 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很多大片，你比如说碟中谍啊007啊这些大片的音乐，我觉得给大家来个007的啊，大家能比较这个代入。其实007的这几个主题曲啊， 007是你个人的喜好吗？ 007这个主题曲说实话啊，大家还真不是印象很深、 嗯、 除了后边才突出，大家都记住007这个标签了，没太记住它的音乐。 后面这个 Adele 的那个 对，那现在咱们就先放一部007的这个主题乐啊，具体是什么，是哪几部的，大家一听就明白了。欢迎回来啊！那你看刚才这首歌非常经典，那就是咱们 Adele 的这个 Skyfall， 是吧？非常经典的歌曲。那么其实你说这个，其实还有一首歌是吧？秋月，你好像比较喜欢，也是007的配曲。 对，是 Sam Smith 的 Writing on the Wall。 Writing on the Wall， 对对对。 Writing on the Wall。 对对对对对，他这个其实詹姆史密斯嘛，一直是以这种就是很 高昂的，因为他的声音我是真的特别喜欢， 就有点像高声的那种天使般的嗓音那种感觉，是吧？出来的这个啊，007也作为我本人一部很喜欢。你像007这种也是超级英雄电影， 对， 其实也是，只不过他是没有特殊能力那种，就有点像杰森斯坦森的这种，就是靠自己的 塑造个人形象。 对对对，塑造一个个人真实英雄的这么一个感觉。 嗯， 其实你看今天咱们给大家盘点这么多电影，但是远远不够，咱们只能给大家盘点个近期两个。我觉得咱们可以什么时候做个专题，盘点一下文艺界的那几个电影，盘点一下动作片的那几个哈、或者盘点一下电影中的这几个 音乐。要不就明天吧。 嗯，可以，到时候咱们看看档期啊，看看档期的安排啊。哎呀，其实你说咱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其实神奇女侠呢大家已经上映过了，但是其实在神奇女侠和变形金刚五之间呢还有一部很温情，就属于我们刚才说的纪实类的片子，反映人性呢、也是一部大片，口碑很高，你猜是什么？摔跤的爸爸。 啊， 记得吗？在这两部大片中， 印度电影 对一直有那个 印度电影也有得了、啊、 印度电影的印度音乐，你知道吗？就很厉害。 对，我们刚刚聊音乐，应该聊到印度的音乐。 印度的音乐，我跟你说， 舞蹈 那简直在电影中无缝穿插呀！我跟你说，就是一眼不合 两个人打着就突然间跳个舞， 咱妈妈妈这个爸爸就这种，咱哪里跟自家咱的 no， 真的是这样吗？ 对对对，哎，其实你说的这个摔跤的爸爸，你觉得那电影拍的怎么样？ 我觉得他诠释的这个爸爸的形象真的当时让我潸然落泪，就是有一种慈父的但是以严父的形象出来的那种爱。然后直到最后那个姐姐她可能在那儿受了一些诱惑啊或者变化，然后当她最后再给爸爸打电话的时候说请求爸爸原谅的时候，啊，这是这个音乐， 没有没有，这是我刚才想查一下突然出来的、 就是那一刻让我真的觉得就是和父亲之间那种不用言说的情感真的是打动到了我。 对对对，其实这个的整体摔倒吧爸爸音乐咱今天就不给大家听了啊， 嗯， 因为这个还是这个时间有对时间有限。反正印度的电影呢也是从印度电影之后代表就是宝莱坞嘛，是吧，他们叫宝莱坞电影。其实宝莱坞电影也是很具代表性的，我觉得大家啊今天我们聊了这些电影啊，只希望投石问路是吧，扔一颗小石子大家能看到世界上很多对不同国家的很多类型的电影其实都是有很好，包括法国电影、匈牙利电影，其实每个电影都有，不一定只有美国大片啊，每一个电影都是他们国家的异域和文化这种感觉所塑造出来的。反正也是希望大家吧，无论在这个三次元二次元，因为电影也是穿插着这个游戏， 不是有一种说法 穿插着动漫是吧，全都是穿插着、 对对，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去了解一个国的文化最省钱最廉价的这个成本就是去看电影。 对没错，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有限就是这样了，那我是许可， 我是秋月， 好了，那我们明天的漫游嗨翻天再见喽，拜拜 拜拜。